在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之际，朝鲜向国际图书及文艺作品征文活动入选者颁奖。颁奖仪式16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由我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长金珍书、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创作各种节之际，朝鲜向国际图书及文艺作品征文活动入选者颁奖。颁奖仪式16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由我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长金珍书、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创作各种称颂白头山卓绝伟人图书和文艺作品的外国著名人士参加。仪式上向塞浦路斯朝鲜文化友好协会主席、阿根廷作家、日本爱媛现代朝鲜问题研究所代表等15名征文活动入选者颁发了奖状和奖品，还向孟加拉国先进政治研究小组主席和白俄罗斯杂志社会教育总编辑分别授予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名誉作家证书和名誉记者证书。